好，我哋又翻嚟新一集嘅《军武气焰》，系嘛 ，Alex？ 系啊，我系病咗 Alex 啊， 系啊，病咗 Alex， 所以我把声比较差啲。 系啦，同埋暂时都仲冇穿冇烂嘅 Larry 啊。好，咁咧就我哋今集咧就呢个复活节特辑喎。 系， 系嘛？嗱，首先咧就要多谢咧 Alex 啊，因为 Alex 咧真系病咗咧，都嗱我哋咧录音呢一日咧就系耶稣受难节。 系咩？哦，系啊。 诶 ，Good Friday 啊，系啊，咁呢个耶稣受难节啦，所以 Alex 都要受啲难啊，即系有啲唔舒服啊。咁咧就好啦，咁啊欢迎得复活节快乐啊，大家 系 啦，咁我哋都讲下啲军事嘢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咧我哋咧就今日咧就嗱，大家咧首先大家知道咧，依家咧就春回大地喎。咁啊春回大地咧，第一件事系咩咧？就系啲军人要开工啦，就要玩军宴喎。咁咧如果我哋讲到军宴咧，当然大家就最期待就系4月1号。美国同南韩咧就会做一个联合军演，上次讲到个朝鲜军演系嘛，咁啊嚟紧会做噶啦。嗱呢个咧，嗱我都几 guarantee 我哋下个礼拜都会讲呢个噶，一定。 好，睇下多啲消息俾我哋。 系啦，多啲消息啦，应该会。好啦，但系咧而家咧先做啲军演热下身先系嘛。 好， 咁我哋首先咧就讲下啲西方军演先啦。嗱，我哋第一个咧就讲呢个英国同美国等啦，等啊，七个国家。因为我以前喺度谂，咦会唔会有八国咧系嘛？佢就唔系，佢七国啫。咁今次咧呢个七国咧包边七国咧？其实你又好难幻想嘅，即系以前八国咧，你数嚟数去都会数到啲咩英国、美国、奥地利啊、意大利嗰啲噶嘛。 八国联军噶嘛， 系啦，八国联军。今次即系七国系咩咧？嗱，呢七国咁乱，包括有咩？包括有希腊，嗱呢啲九等强国啦，美国有啦。 冇九等嘅，五等啊。 点解唔系九等啊？佢争咁多钱， 唔紧要噶，慢慢复兴翻嘅，先都欧盟啊嘛。 啊，咁啊系，咁啊好啦，五等啦。啊！又希、okay. 今日有阿 Alex 去求情就五等啦。好啦，跟住咧有美国啦，有英国啦，有意大利啦。啊，呢啲旧底都有呢啲八国嗰啲啊。跟住有啲啦，阿联酋你估佢唔到啊？阿联酋有份啦、啊，系啊，以色列咁都唔出奇嘅。 系， 仲有一个塞浦路斯。 哇！即系包住成个地中海东面噶咯。 系咪成个地中海都齐啊？ 系啊， 齐张咁滞哦。系啊，好劲啊！ 或者七国咁乱啊，同我讲呢个历史渊流一样。 喂，呢、這个嗱，喂 ，Alex 少少， 我都系讲呢个东地中海。 呢个真系少少个人意见。喂，你快啲咧 ，pick up 多啲咧，你重心嘅 topic 啦，讲话。 我就去到噶啦。 系嘛，等紧你吓、啊，等紧你啊呢、這个位。好啦，嗱咁讲翻啦，嗱七个国家咧会出啲咩机咧？嗱，我哋讲下，我有啲怀旧机嘅。 系好怀旧。 Alex 中意嗰啲。嗱，先讲啲新啲嗰啲啊嘛，新啲大家识嘅，英国就出台风， 系 以色列就出 F 16，意大利就龙卷风。嗱，呢啲大家都听开噶嘛。好啦，跟住美国出 F 15就已经少少怀旧噶啦。 系啊，少少。 跟住咧，但系咧，希腊咧就仲正，希腊有 F 16有嘅。 系啊， 但系佢有幻影二千、哦，都已经一啲啲旧， 啲啲旧啊。 但系咧，仲有啲坚旧，例如 F 4 话 F 4都打越战噶啦， 真系坚旧嘅呢个系咪？ 几廿年历史啊！ 喂，但系你又唔会睇住 F 4其实而家佢都仲飞得咧。我咧有一次讲笑咧，同阿 Alex 讲，喂，其实 F 4同咧大陆歼十打咧，究竟会点咧？跟住我就谂。其实咧都未必输 嘅， 因为点解咧？有一个有10% 机会会赢，点解咧？如果你讲歼十咧，佢而家改装到歼十 C， 其实真系论乜都劲过你嘅。 系， 但系有一样始终佢争少少就系个引擎。咁咧 F 四咧同你打点咧，最紧要咧就斗快走，我唔俾你咬到之后咧，就等你个计爆咯。 哦， 跟住你自己坠落，我都唔使打你。 F 四都唔差，F 四两倍音速噶喎。 系啊，所以我想讲 F 四咧，其实佢只要唔死，等你自爆得噶啦。 O K， 系嘛？ 等一斗，等一斗跑到唔好惯低啊！ 最紧要就系等你部引擎，同埋咧，歼十咧系得一个计噶，爆咗冇得救噶，必死噶。就睇一个根本就睇一个诶救，即系佢逃唔逃到生。但大家知咧，大陆啲机系唔拼逃生噶嘛，所以都系必死嘅，基本上好危险嘅。嗱，讲翻啦，嗱呢个军演啊。咁呢个军演咧，基本上咧好得意嘅地方，嗱、那个焦点咧，当然啲人就话，点解会喺希腊做啦，系嘛？ 系， 即系咧就希腊做咧，啲人就话咧，其实应该咧系针对翻咧地中海成件事嘅， 系， 即系例如话咧针对翻黑海舰队啊嗰、类嗰啲嘢啦吓，即系有人咁讲， 针对埋土耳其添。 诶、哎，這個、呢个咧就 Alex 有讲到啦，嗱针对土耳其，咁啲人大家知咧就系、是、呢次咧有人话原本系应该有土耳其噶， 系， 因为其实土耳其个位系啱啱包到冚噶嘛，黑海， 因为啱啱同埋有北塞浦路斯啊嘛，今次冇北塞浦路斯份啊嘛， 咁而净系得南塞浦路斯， 冇南咯，先嘅啫，塞浦路斯嘅啫， 哦，就冇南嘅， 冇南嘅， 即系得一个塞浦路斯同北塞浦路斯， 系啦， 就唔系南韩北韩， 系啦， 就冇嘅，哦 ，OK， 系啊。 好啦，咁所以就係因为有塞浦路斯就唔会有北塞浦路斯，就唔会有土耳其。 塞浦路斯呢就亲希腊嘅。 係。 呢个 北塞浦路斯是親土耳其的。 所以今次希臘主辦就會邀請塞浦路斯。 是啦是啦是啦、 哦。因為他的軍紀都不入流。 同文同種啊。 哦明白。講希臘文的。 是希臘文的。 哦 ,ok, 都幾 Q 啊。嗱咁呢個軍演啊相當得意。咁所以呢就應該係咪叫抗議土耳其呢少少。 都少少係。 因為土耳其呢嗱 ,Alex 同我上次咪講過呢 呢排唔好聽話啦。 因為呢佢自己成日買 S400 啦。係 啊。 佢呢好鍾意買別人哋嗰啲武器啦，尤其是佢最衰就係鍾意買對家啦。 係啦。 但係呢因為北約呢又唔可以冇咗佢㗎啦好似啊感覺。 鬥住俄羅斯嘛因為。 但係佢又偏偏食兩家茶禮嘛。係 啊。 咁呢就所以佢連大陸當年都夠諗勒索10億美金啊。嗯喂，你知唔知又有消息讲啊？嗱，呢个今集冇讲嘅，系两句讲完。土耳其想做航空母舰啊， 系 跟住咧，原来有人话咧，佢曾经问大陆咧，话可唔可以帮佢揼一架啊？ 系 系啊，虽然呢个消息可能系啲流 系咁啊，总之上家阿梁家浩国钱我就唔攞走啦，留翻俾你啦。 唔系咁，如果冇咗嗰架嘢，又冇今日嘅。喂，但系咧啲人就话，喂，首先你还翻十亿俾大陆啊，诚意金嚟噶呢个 哦，好少啫，个钱都唔好咁多。 嗱，唔好咁讲。土耳其系唔会俾你嘅， 系 系佢唔会俾。喂，我咁辛苦扣你出嚟，我梗系唔会俾翻你啦。做就做啦，唔做算咯。 Okay. 我估土耳其人都系有骨气嘅人嚟噶。 好， 好啦，咁咧就下一单咯。嗱，下一单咧就讲到印度系咪啊？ 系。 咁一讲到印度咧，就美国同印度咧就联手军演。咁咧，如果大家咧睇翻个政治形势咧，就知道即系外交上咧，永远都系冇朋友冇敌人嘅，即系睇情况嘅啫，系咪？即系睇餸食饭啦。咁呢單嘢呢就過啦，因為呢點解會有美國同印度呢、嗯、其實都好新鮮熱辣嘅呢單嘢。就係、是、呢陣間呢後少少我哋會講到呢呢個遼寧號啊近排呢曬冷喎。近排曬冷呢就有好多軍艦一齊行。咁呢所以呢就美國同印度呢都要做啲嘢。咁大家知呢日本之前咪講咗個印太戰略啊。咁呢就話呢其實嗰個鑽石包圍網呢印度嘅位係好重要嘅。一定要将个钻石包围网咧扩展到可以印度人，咁咧就封死大陆咧喺个岛链入边， 直接断咗呢个一带一路嘛。 系啊，因为咧如果印度封到咧，嗰、那个一带一路咧就冇得玩噶啦。咁所以咧就印度佬咧系要做嘢。 你知点解啊？ 你意思系点解呢样先？ 我即系讲一个比喻你就明 白。系， 迟啲 iPhone 咧会喺印度制造。 哦，系。 所以就咧。 喂，但系 咁你明白印度同埋美国之间关系系点啦？ 喂，但系 Alex， 你以前又同我讲过印度佬。其实整定都系唔系好发噶，因为嗰啲天气嘅气候搞到啲人又懒啊，又食。 诶、哎，机器做噶嘛， 系 可以摆个机度啫，你人睇住个机得噶啦。 哦，咁样啊？ 系啊， 咁其实翻美国做都得啦。 美国成本贵啲啊。 咁都系请个人啫，睇啫嘛。 慢慢会都会，慢慢将来都会咁做噶啦、 哦。 但系问题而家就会搬到印度先。 我就估其实佢侵侵都系谂住咁啫嘛，因为你有机械人就不如翻嚟美国啦。 哦，呢、這个 电我大把。 呢个日本仔叻啲啊。 哦 ，OK， 好啦，咁讲翻呢个吓、啊、美印呢、這个，今次咧美国出罗斯福号啊。咁如果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咧，平时 click 开啲网页咧，睇下嗰啲航母舰点走噶嘛。咁咧近排咧原来咁嘅，近排咧佢咧罗斯福号咧就去咗印度洋。 系 嗰边嘅，咁咧就另外咧，林肯号咧就喺、是、美国东岸咧、嗯、就试紧嘢，嗱试乜咧？我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试紧嘢噶，近排嗰架嘢，咁咧就依家咧驻守咧喺翻亚洲南海咧，其中一个大家最熟咧就系卡尔文森号，另外一个咧就系、是、等先，另外嗰个系叫做布列根号，都会喺亚洲呢边嘅。咁咧印度洋呢一架罗斯福号咧就同咧印度海军有个叫做咩咧Takash啊。塔拉克十号系好难读个中文都，咁咧就同埋一啲护卫舰，嗱、這、呢个 Alex 讲下啦，好你系咪话有个 agenda 噶？ 呢个我觉得系美国海军想训练呢个印度海军嘅护卫舰嗰个 系， 即系模式啦或者作战啦， 系即系教佢点样用护卫舰， 系啦，即系教佢点样嗰个系统点样用啊嗰啲啦， 战术点样用、啊。但其实佢哋嗰啲军舰系咪都系俄罗斯嘢嚟噶？ 系，所以咪更加要。咁系喎，咁你俄罗斯全部都俄罗斯， 咁咪正咯！我用俄罗斯军舰执行美军战术，好正、啊。 呢个系唯一可以做到嘅嘢啦， 系咪好正啊？正哦！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今次呢单嘢咧，就系摆明系玩中国嘅， 系 即系摆明系中国玩咗一个咧南海军演，我就整呢个军演。 系啊， 嗱，所以咧就美国呢、這个 Alex 成日同我哋讲啊嘛。即系美国今年系要整鬼大陆噶啦， 系啊，整鬼俄罗斯同埋大陆噶啦，一定 一定整鬼你哋系嘛？好，咁啊，2018都唔会咩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隔篱嗰张咧，就讲辽宁舰喎。 系， 哇，呢、這个真系有啲搞笑。辽宁舰咧，据说啊，嗱呢、這个大家都有空拍图嘅，咪见到啊？ 系， 嗱圈住嗰个位咧，航母舰嚟嘅。咁呢个咧就系 Alex 口中嘅亚良格号啦。 系， 咁圈住，大家见到前后左右有啲咩啊？ 哇，好多只脚仔喎！ 你上面咧就得几格，你再睇下面系咪好似蚂蚁 feel 啊？ 系咯，好似脚仔噶嘛？ 咁多脚仔啊， 脚印啊！ 你呢啲脚仔咧，大家咧你就谂起咩嚟啦？嗱，系咪好似咧嗰啲老鼠嗰啲？唔系，蚂蚁好多只噶嘛？ 系咯， 有40架，但系咧40架我哋估咯，其实40架等于乜嘢啦？系咪？嗱，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如果一个航母舰咧正路应该有几多架船啊？ 4-5架啦。 嗱，其实咁嘅，通常正路嘅话咧。佢会有，如果我哋讲美国嘛，会有两个提康德罗加级，两个咧即系讲紧过万吨嗰啲船，好劲嘅。跟住咧就会有2-3架阿里巴克级，我当全盛4架咧。好啦，跟住咧会有少少嘅护卫舰，但系而家唔兴噶啦，以前咧会出派利级，如果系大陆就等于054。咁咧佢会出大概5-6千吨嗰啲喺隔篱傍住嘅。但而家因为退役啦。所以佢而家咧都系照用翻咧阿里巴巴级顶埋嘅，要牙尔气顶埋嘅。好啦，你而家你咁样加埋都系4-6架啫，6架到啦。然之后有攻击型潜艇喺下面守住，有啲人话有2只，有啲人话有4只。好啦，我当4只。好啦，而家数学家咯，咁加埋就得个8-10只，8-9只啦。再加多1只补给舰，10只啦。而家辽宁舰有几多只？ 40只， 即系等于4个航母舰舰队。 喂， 但系其实佢得1架航母舰啫，咁所以最关嘢就系、是，其实佢系咪试紧嘢咧？即系佢系咪试紧咧？佢一次过要调度到一个航母舰，最多可以调度到几多军舰咧？ 系啊， 最有时我哋谂，其实成件事咧，点解要用40个军舰系嘛？即系40个军舰，究竟如果摆喺一个航母舰中心，咁航母舰首先点指挥到咁多个咧？同埋就系、是，如果佢依家有咁多个，嗱，大家谂40个系乜？其实我哋未知噶。究竟是054嗰啲5-6千吨，佢都冇5-6千吨，你咪4千吨度，或者系讲紧052CD 嗰啲位，定系而家出零五系未咁快落水可以复原到噶？咁所以咧呢啲都系细啲嘅舰队。好啦，咁大陆系咪意思系40个先至救人哋10个抽咧？定系其实佢练紧啲嘢咧？ 练紧嘢嘅啫， 系嘛？嗱呢个咧，大家咧系值得追一追嘅，系啦，又唔系真系咧，即系当笑料咁嘅，都唔系咁简单嘅单嘢。好啦，咁下一章咧就讲到芬兰， 系 哇，芬兰呢个正啦，历史嘛， 哇，呢个历史意义， 呢个正。 原来咧嗰阵时咧，芬兰点解架 F-18 咧， 系 原来有古仔嘅， 系你呢个听你讲。 我咧就系话你嗰阵时冷战时代咧，如果俄罗斯或者苏联啊打落嚟嘅话咧，如果个国家呢个北保。即系个北堡，本土北堡嘅话咧，咁呢啲 F-18 咧就要全部飞晒美国航母舰上面， 好熟啊！呢个故仔，喂，呢、這个故仔咧就系等于咧喺翻东方有一个故仔话，嗱我又讲咯，个故仔就系话，如果咧一个岛国喺呢个大陆嘅东面嘅，咁呢个岛国咧，万一咧失陷嘅话咧，第一件事咧乜都唔做，就系将啲飞机全部飞去一个咩岛嗰度， 哦， 开关岛咁样嘅吓，嗰个岛度，咁咧就摆晒落去，就等咧下次翻去嘅， 哦， 应该差唔多， 好流实力噶， 系啦系啦，咁咧今次呢个系咩咧？就佢、是、一个飞行员啊，佢咧就成功降落咗美国咧嗰个嘅航空母舰，嗱呢个咧降落边度咧就 系、 是、林肯号啦。头先我哋咪讲过咧，美国咧即系有架林肯号啦，就喺美国东岸嗰边嘅。 系 而家咧就喺维珍尼亚州嘅，其实咁咧就喺嗰边咧试紧啲嘢。咁啊试乜咧？我相信同 F-35咪有少少关 系 嘅。 系因为佢话买晒 F-35噶嘛， 因为佢有机会咧系玩降落啊。F-35试降落，我估系试紧噶啦。 哦， 咁咧就今次咧呢个芬兰呢个 F-18咧就顺便咧就玩咗一次降落喺嗰度。但其实咧，大家知道 F-18 最过瘾地方咧，就系佢本身有钩噶嘛，即系佢可以做，因为海军咧可以落。但其实咧，空军咧好少落钩嘅，即系其实你好少咧，空军会摆啲钩落嚟。佢有配备嘅，多数 系有配备。 咁呢一个咧，呢、這个人咧就应该系空军飞行员嚟嘅，因为你知道芬兰咧系冇航母舰噶嘛， 啊系，当然。 同埋其实佢国家都唔适合用航母，因为你知道兵啊，你都冇乜港口，即系玩呢啲嘅，我相信、 啊、 都唔适合跑航母咁。哇，大佬你个食水系讲紧。佢呢啲真係食水深啊！10米、11米、12米坐底噶嘛？20米唔使嘅，但系佢如果你讲紧超过10万吨咧，就要有15米嘅。咁我当我哋厘米之级就大概都要食10米噶嘛。芬兰有冇10米深就要唔结冰、啊？我谂啊难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冇用嘅。但系咧，芬兰今次降落到咧、嗯，就学阿 Alex 话斋咧，就有历史意义嘅，同埋政治意味嘅。其实就讲俾呢个俄罗斯听。你搞我呢啲中立国咧，我哋就会即刻投去美国噶啦。我哋同美国系一步之遥嘅啫。虽然我哋叫中立国，但我同你一啲都唔 friend 嘅，系嘛？即系我相信就有呢个意味咯。就听讲咧，今次个飞行员咧， 就佢同媒体咁讲嘅，佢话其实今次咧我飞咧都几 perfect 嘅，争咗一样嘢嘅啫，就系咧我唔可以咧一降落时候咧就降落佢第三嗰条栏，我降落咗第二嗰条栏。 哦，唔够准啊， 即系佢意思佢着陆嘅时候咧，正路咧佢哋咪四条栏嘅。 系啊， 咁咧理论上最出嗰个就系你第一条踩落叫第四嘅， 系 跟住就第三、第二、第一啦，你踩到第一就炸啦， 系 佢就系仅次第二咯。 哦、 而美国佬咧系第三嘅，好少第四咧，因为第四好难嘅，通常系碌过啫。咁美国佬咧大部分都系第三条嘅，佢第二条就觉得自己炸咗。喂，但你冇忘记佢第一次嘅啫，应该或者都有玩过嘅，但应该唔系航母舰上玩嘅，我相信。 OK， 咁所以咧系有一啲象征。 所以如果想睇呢、這个，就睇翻呢个 Top Gun 嘅片头啦。 Top Gun 嘅片头，好。嗱，跟住咧就讲另外一单啦，就讲呢个美国陆战队啊。咁呢个美国陆战队咧，大家知道 Marine 系嘛？咁呢个一个独立战队啦。咁呢个战队咧，今次咧佢咧就去咗呢个澳洲啊。咁其实咧，你知咧，澳洲都有常驻美军噶嘛。咁咧，佢哋话咧，今次咧个常驻美军嘅规模咧，其实系创咗历史嘅。系啦，讲紧好似1500多人啊，冇记错啦。系啦，其实系唔少嘅，即系如果你计陆战队嚟讲系嘛。即系你谂下陆战队，即系呢啲全部精锐嚟噶嘛？ 系啊， 一个抽十个都得噶嘛。如果佢1000多人就好似等于你正常嘅10000多人部队咁劲啦。 一个师啊， 同埋最紧要佢可以执行斩首任务噶嘛。 系啊， 系非常恐怖噶嘛。咁所以咧就呢啲部队咧，如果千几人咧喺个国家其实好够用噶，真系比正规军劲好鬼多。咁佢哋咧依家喺澳洲咧就通常喺边度咧？喺北澳洲，即系你话大尔文港嗰啲噶嘛。咁大家知大尔文港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军港啊。 系。 咁啊，本身系好沙漠嘅地方嚟噶嘛。 因为佢系。呢、这个 荒芜地方 ，Outback 噶嘛？ 呢、这个咩？呢、这个系一个澳洲嘅西北面。 其实系咪屏障嚟噶？因为冇嘢噶嘛， 多少少屏障。 即系你如果上面啲人扫落嚟，都断水断粮噶嘛，真系。 系啊， 你要打到去，你要打到去， 即 系澳洲 打完新基亚就到大尔文港噶啦， 系啦、 那个位置噶啦， 系啦系啦。所以大尔文港有啲啲人就话咧，美国咧整呢个军港咧系攞嚟对抗大陆嘅。 其一啦，都系睇到 南亚啦，系掌控住南太平洋嘅一个港口嚟嘅， 系啦， 帝文港主要喺嗰度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有熟咧，你知道 Marine 咧都有啲装备，例如嗰啲咩 F-18 啦，系啦，或者鱼鹰啦，嗰啲机啦，或者一啲我哋讲嘅嗰啲咩 CX-47 嗰啲直升机啦， 系 嗰啲全部都有噶嘛。咁咧，佢咧就全部啲装备咧都会运喺嗰度。今次就话咧个规模系最高，因为咧啲人话 Donald Trump 咧摆明今年咧嗱 Alex 讲嘅呢个。就话咧系要砌中国，砌俄先嘛，所以今年规模系大嘅。但系咧，虽然规模大咗，有人咧诟病就话：，屌，其实啊，这个奥巴马嗰阵时一早讲要2000人噶啦，屌做极都做唔到2000嘅咁。 其实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早太都无谓嘢啫，其实嗰希拉里一上台就 即做 噶啦， 系嘛？唔讲呢啲， 唔讲呢啲噶啦。 同埋因为搞金仔咪搞太耐啊， 都系嘅， 俾金仔搞得太耐啊， 系啊， 系嘛？好，咁啊呢一节嚟呢度先， 好。